蒙古注册货轮希望光荣六号船员16号在圆山港举行集会，表示支持朝鲜自主统一。会上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新年贺词中指明了改善北南关系和开创统一运动全盛期的原则立场、任务和途径，对于朝鲜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